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袁这话一听就是没啥实践经验的，让五大三粗的汉子穿上女装，哪怕脸上画个五颜六色，别人看见了绝对不会觉得此人是个女的，而是掉头就跑。岳定堂摇摇头，随手拎起一件看上去算是大的花棉袄，脱下自己的外裳把棉袄穿上，袖子短一截，手腕都露出来了，再拿起一件罗裙往下身一套，裙子也短了一截，脚踝上的袜子赫然入目。 你看，不是我不肯合作，是你这里的衣服没一件合身的。 老袁，我看老岳那身花棉袄你能穿，你正好矮了一截。 穿就穿，我穿了你敢不敢穿？ 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舍命陪君子。 林叔吃完饭懒洋洋不想动，坐没坐下，浑身上下只差少了条毛茸茸的尾巴在那摇来摇去，也少了个太阳挂在头顶上。饶是如此，他毛发舒展，两只前爪蜷在身前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打个呵欠开始冬眠了。老袁被他一击，当即从香笼里扒拉出一套短袄罗裙。 行，老子就穿给你看。 在场都是大老爷们，他也懒得避讳，直接开始宽衣解带，三下五除二脱个精光，再一一套上裙衫。林叔露出讶异之色，不是因为老袁换了身衣服立马国色天香，而是因为他穿罗裙系扣子的动作很细腻。 老袁，莫非你内心住着个美娇娘？ 你懂个锤子，老子当年也曾在戏班打杂跑过龙套的，虽然没扮过花旦青衣，但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啊，这还不是信手拈来的事儿。等会儿啊，我还能帮你乔装改扮呢，德庆班的老班主可是教了我一手绝活。 老袁将衣裙穿好，捏了个兰花指朝林叔飞来媚眼，林叔一机灵，瞌睡虫不翼而飞。平心而论，人还是那个人，脸还是那张老不溜秋的褶子脸，裙子下面还穿着一双男士布鞋，看着就让人发笑。但老袁这一坐态还真有了几分女人味，半老徐娘的风韵也是风韵呢。林叔忽然明白此人是怎么在老爷子身边几年都没人发现。袁二沉默寡言，性子阴沉，能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，这样的人无疑是关老爷子最可靠的心腹，既没有人际往来，也不会泄露秘密。但老袁跟他的兄长截然不同，他脾气火爆，每天也能说很多话，跟林叔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天南地北胡扯闲篇都不嫌闷。为了办好自己的兄弟，他得把自己变成一个活哑巴，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，将所有火爆脾气都压在冰冷阴沉之下。关老大他们竟没有一个发现自己老爹身边的心腹居然已经换人了。如此看来，老袁也是个慧眼能忍的，只是之前在自己人面前不想委事罢了。 稍安勿躁啊，等老子再化个妆容，戴顶假发。 老袁说道，搬起香笼里的妆帘放在桌上，开始对着镜子涂涂抹抹。林叔看着对方像在变戏法，笔抹了点粉一抹，手指头再推推点点，比原先还要深点的法令纹就出来了。眼下多了点青黑，看上去像是整日操劳家务和儿女的妇人。假发套上去贴好，再一点点将破绽消除，脖子上套个深色围脖，喉结也就遮住了。林叔不由得起身后退几步，再定睛端详，真别说，绝了。林叔依旧能认出老袁本来的容貌，但那些分明突出的棱角却都变得柔和了。老袁不说话，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性别，这就是一位长期生活在东北的普通妇女，貌不惊人，平凡低调，风尘仆仆，走在路上都不会让人多注意一眼。 别说林叔，岳定堂也有点看愣了。他们的反应让老袁无比满意。 哎，看来我这一手功夫还没退步啊。 老袁啊，你这一开口就破功了，那嘎嘎的嗓音跟鸭子似的，哪个魏娇娘是这么说话的？ 行了，我换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，兄弟。 我刚想起来，密道的入口是不是还没收拾好？我瞧瞧。 老袁眼明手快拽住他的胳膊。 哎，怎么着，想赖账啊？ 林叔望向岳定堂，后者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，那意思是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你就从了吧。风水轮流转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老袁嘿嘿两声，决意把刚才被嘲笑的气都找回来。 来，你试这条紫红迎春花的棉布旗袍，又看上崭新啊，针脚也算细腻。哎，我目测过了，你的身量应该刚刚好。 旗袍不行。 怎么着，想反悔？ 不是，我腿伤刚做了手术，还裹着纱布，穿旗袍铁定暴露。 嗨，那容易。 老袁又低头翻找一阵，从最底下翻出一件暗蓝色的兰花绣纹低叉长旗袍。 这件好啊，长旗袍正好遮住伤口，又有小家碧玉的气质。 这件不行，华贵了点，咱们可是要扶棺的金家人，这样穿不好。 哪儿不好了？蓝色又不是红色，这件已经够朴素了。我们时间不多了啊，马上还要赶下山去跟金家他们会合，你别磨磨唧唧的，比娘们还能拖延。 明叔，你这一路先委屈一下，等回了上海，我让周叔给你做好吃的。 老板，您看我这每个月就两三铜板的薪水，这次跟您出来一趟，吃了子弹，小命差点没了不说，还要穿女装，您瞅瞅，上哪儿找比我更惨的下属？ 加薪。 这带伤回去，一时半会儿恐怕也上不了班了。 放你长假。 我其实挺想吃周叔的红烧狮子头。 让他每天给你做。 还有， 你走不动我背你。 行了行了，赶紧换衣服。 老袁不耐烦催促道，已经主动上手去扒拉林叔的外伤了。 我出去把风，你们还有40分钟时间可以准备，得抓紧。 岳定堂低头看一眼怀表，大步走出门。姓宋的太过多疑，他不能不谨慎小心，出门又走到将近半山腰的地方，这才又折返回去。他重新踏入院子，穿着蓝色旗袍的人正好回身，四目相对，岳定堂微微一怔，这是林叔。旗袍还是那件旗袍，岳定堂刚才甚至没有仔细看上一眼。他姐姐岳春晓没出国之前，旗袍都是按照春夏秋冬来定制的，每个季节流行的最新款式、花纹、质地，全都要走在大上海的时尚最前沿。比起岳春晓那些华贵灿烂、颜色各异的旗袍，眼前这件确实半点都不起眼。但岳定堂像是突然之间发现了它的美，浅浅的蓝色像雨后蓝色，分外澄澈明亮。兰花文雅绣在旗袍上面，更为这件衣服增添几分文气。也许最主要还是穿旗袍的那个人。林叔的表情有些别扭，再别扭也挡不住别人的惊艳。他身量瘦高，也难为老袁能找来这么一件旗袍，正好能让林叔套进去，再用别针把腰修一下，居然能让人忽略本身男子比女子更加阳刚硬朗的不自然，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张脸上面。岳定堂知道他生得好，只是此刻才有了更真切的认知。就像一束烟花在夜空骤然炸开，哪怕稍纵即逝，亦会在眼前留下长久的残影，久久不散。天地光阴，逆旅过客，无数往事在他们身上一一上演，可最终只有眼前这个人才是真实存在的。岳定堂曾经遗憾过、怀疑过、担心过，甚至试探过， 但到头来从在密道里再度看见他，从确认两人劫后余生大难不死开始，他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，只要这人还活着，一切就都云开雾散，重现光明。 这样不行，太显眼了，容易引来宵小之徒，要是被人盯上，我们还得想法子摆平，那样更麻烦。这一路我们低调为主，绝不能出任何事情。 有点道理啊，但他这细皮嫩肉的本来就好看，顶多把脸色涂黑，再做丑反倒容易让人注意到他过于高大的身形，也不是好事。 可以不必刻意做丑，但可以让他看起来胖一些，再把额头弄宽一点，肤色弄黑一些，眉毛可以再黑一些，口脂就不必了。 我试试吧。哎，对了，眼镜儿，哎，奇了怪了，眼镜儿我放哪儿去了？ 这副行不行？ 岳定堂掏出兜里的银框眼镜递过去，他有点近视，但不深，平时习惯性戴着。今日为了演好自己柴房伙计的角色，就把眼镜摘下来放身上。老袁回头一看， 哎，不行，太时髦了，要黑框眼镜，你那一戴上去更突兀了。我想让他不那么引人注目，但又不会显得特意。哎，有了。 老袁还真就翻箱底翻出一副黑框眼镜塞给林叔。 赶紧戴上试试。 我怎么一戴上去就头晕啊？ 哎，正常，这是老爷子的老花镜。 什么？不行，你再给我找一副。这也太难受了。 哎呀，事急从权，没别的了。你就再往下拉一拉啊，用眼角的余光看，别盯着镜片看。火车上没人的时候可以摘下来。 眼睛不舒服，林叔不得不微微眯起。黑框眼镜后面的他少了那份明亮锐利，的确不那么扎眼。老袁又把他的假发整理一下，挽了个髻，看上去就像个上过学堂、有点文化的女子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